组简讯。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加强住宅工程渗漏问题质量保修维修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发商是住宅工程质量保修的第一责任人。通知还给出了渗漏检修时间表，每年五月前应当开展住宅易渗漏部位检查，汛期过后发现的渗漏问题必须在当年十月底前完成维修。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通报，上周末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响应大风天气黄色预警，两天规范查处违法行为296起。市城管执法局督察总队、执法总队一共出动17个车组，检查主要大街重点点位94处，施工工地10处，整体情况良好。 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将在本周日举行公共科目笔试，昨天开始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了，打印时间截止到11月28号中午12点。考试当天，考生必须持本人第一场考试之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进入考点。 北京高校十佳辅导员评审展示会日前举行，经过学校推荐、专家初评、现场复评等程序，最终北京大学王绍新、清华大学叶慧燕、北京师范大学殷实等十人荣获北京高校十佳辅导员。 国家图书馆第17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工作日前启动，本次评选推荐时间从即日起到明年1月5号，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科普、少儿三类，评委会将通过推荐、初评、中评等程序选出获奖图书20种，推荐图书60种。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4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房屋交付时为一套三居室，办理房产证却要办两套一居室，业主诉求能否得到满足？ 这开发商是为了应付上面那个政策，不同意你就拿不到钥匙。 双桥东路多个居民区停水，相关部门回应主管线发生破裂，正在重新铺装。 所以呢，重新做一管，下次就没有这种维修状况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西城区未来家园二号楼的九户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04年他们购买的房子是一套三居室，但是近期在办理房产证时却被告知只能按照两套一居室办理房产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记者在未来家园二号楼六层的张先生家看到，这是一套标准的三居室。对方告诉记者，他们2010年交房入住，但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套房屋只能按照两套一居室办理房产证。而这样的情况涉及到这栋楼从三层到11层 A 户型的所有九户业主。至于原因，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 2010年交完全款，图纸呢仍然是136点多的那个图纸。 但是在房屋网签备案的时候，开发商北京未来渤海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却表示，要按照两套面积为68.49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一卫进行网签。张女士说， 国六条下来的时候呢，这开发商是为了应付上面那个政策。 张女士所说的国六条指的是2006年由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其中指出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业主告诉记者，当时开发商表示没有达到国六条的标准，只能将二号楼3到11层 A 户型按两个一居进行网签才能通过审批。对于开发商的这个要求，他们当时提出过反对意见， 不同意你就拿不到钥匙。

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3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举行冬奥城市保障专场发布会，多部门介�绍相关情况。 京城京市全市54个公安进京检查站全力提升对进返京人员的查验效率，记者带来实地探访。 北京10月份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创下单月历史记录最低。 国内方面，云南4名地质调查员都已遇难，救援人员披露更多细节。 河南安阳狗咬人当事女子涉嫌诈骗旧案，当地检方正在复核。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电厂存煤突破1.43亿吨，超过常年水平。 前沿科技，我国最大的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正式投入使用，计划首航南海。 旅游文化资讯，冬奥主题 MV 一起向未来上线一周，曝光量突破100亿。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我们一起进入今日头条，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北京举行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北京城市宣传系列新闻发布会，城市服务保障专场。市城市管理委、市重大项目办、市交通委、市应急局、市气象局等相关单位介绍了工作情况。 发布会上，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丁建明表示，目前北京冬奥建设呢已经全面的转入冬奥会临时设施建设，27个项目已经开工，6个项目已经建成使用。 据介绍，临时设施呢，主要指的是赛时使用、赛后拆除的一些设施，涉及到市政保障、卫生防疫、安保物流等各个方面，包括临时看台、临时停车场、临时卫生间等100多种设施。 丁建明说，北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充分地利用了北京夏季奥运会的遗产，这是北京冬奥会节俭办奥的一大亮点。善于借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北京节俭办奥的另一大特点，临时设施将会能借不租，能租不买。 据介绍，列入建设计划的临时设施有35个项目，目前为止已经开工了27个，有6个项目呢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到今年12月底，临时设施将基本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 北京市交通委2级巡视员李工科介绍说，目前呢，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已经全都准备就绪，相关临时交通场站已经全都完工，交通设施的无障碍升级改造在12月份完成。 据介绍，北京高速公路开始施划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共涉及7条高速公路，将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志205.6公里，预计11月底前将完成专用道标线及标志的施划工作，12月底前将会完成交通指引标志牌的更换及设置工作。 冬奥会专用车道是由专用车道标线、配套标志组成的。专用车道标线是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艳，辨识度高。冬奥会开幕前，本市会发布专用道的启用通告。 那么在昨天发布会上，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介绍说，

经查呢，刘某承接了一家企业的拍摄任务，使用破解禁飞限制无人机进行违法航拍。刘某以及为他破解无人机禁飞的田某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同一天，北京警方又发现在某大厦附近有无人机升空。经过朝阳公安分局的工作，将涉事人员何某、苏某查获。经查，二人所属的公司承接某资料拍摄业务之后，先后两次使用经过解除禁飞限制无人机进行航拍，朝阳分局已经对二人予以刑事拘留。 那么北京警方特别提示大家，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动力三角翼、无人驾驶航空器都属于低慢小航空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飞行必须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可实施。对于未经空域审批擅自开展飞行活动的，警方将依法予以查处。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消息，北京土地交易市场本年度第三批次商品住宅用地将出让12宗，土地的总面积约62公顷，总建筑规模约113万平方米，起始价总额336亿元，将于12月下旬集中成交。 那这第三批次呢，集中供应的12宗项目共涉及到6个区，位于中心城区的有7宗，土地总面积约40.4公顷，占比为65%。其中朝阳区6宗，丰台区1宗。朝阳区劲松街道的地块呢，在起始阶段就要求未来所有商品住宅建筑规模实行现房销售。 在第三批次供地当中呢，从公布的地价上限来看，单宗溢价率都不高于15%，同时继续采取房屋销售价格引导机制，以稳定市场预期。除此以外，本市第三批次供地扩大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合理选择位于轨道交通站点附近、周边配套较为齐全的4宗项目，配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总规模约4.36万平方米。顺利成交之后，全年土地市场净配建的租赁住房会达到54万平方米。 接下来目光我们再关注一下环保方面啊。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10月，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这创下了北京市有 PM2.5 监测记录以来秋冬季单月最低。1到10月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继续保持最优。 下一步呢，北京市将会继续深化一微克行动，针对秋冬季季节性的特点，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近日，北京市气象局印发了《北京市“14五”时期气象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将建成以智慧气象为重要标志的气象业务体系。 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北京市气象局将围绕重大活动气象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数字化消费升级、北京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等，开展10大高标准服务应用场景。 规划要求建设高频次立体化智能化的精密监测体系，满足首都防灾减灾气象保障需求，完善无缝隙高精度智能化的精准气象预报体系，为重大活动提供精细化的气象服务，建设数字化个性化融合化的精细气象服务体系，满足北京十四五发展应用场景需求，建设重基础强应用集众智的科技创新体系，为绿色北京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本周日呢，2022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就要举行公共科目的笔试了。昨天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北京市人事考评办公室提醒考生，确保至少在考前60分钟就到达考点，并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 考试当天，考生呢必须带起准考证、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北京健康宝未见异常，且持本人首场考试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够进入考点。这里也提醒考生，千万别忘做了核酸检测。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新华社昨天报道， 据云南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联合指挥部通报，11月13号，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四名工作人员从云南省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之后失联，经全力搜救，截止昨天四人已经全都找到，遗憾的是四人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按照计划呢，四名地质调查员13号徒步进入哀牢山内部，翻过山脉到达玉溪市新平县，完成预定任务。他们本计划于13号下午或14号上午下山，但并没有在计划时间内下山。四名人员失联以后呢，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和当地干部群众全力搜救。 据初步调查，四人这次进山是为了开展森林资源调查，带有罗盘、工兵铲、铁锹等工具和约1天半的口粮。四名失联人员当中，最大的32岁，最小25岁，都曾经当过兵。目前四人遇难的相关原因还在深入调查中。 热点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南安阳狗咬人事件的最新进展。前天的狗咬人事件牵扯了一起旧案，牵狗女子被指诈骗百万，立案8年仍未办结。那么昨天呢，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回应说，市院现在正在对所办的相关案件进行复核。 这起案件的当事人杜庆达说，10年前李小莹，也就是狗咬人事件牵着狗的那位女性，以帮忙办事为由骗取了她100万元，后多次协商追回资金未果的情况下，她向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报案。 经立案侦查，2013年1月23号，李小莹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后又被批捕，交由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的这起案件被殷都区检察院退查，又由殷都公安补证递交，最终呢，二次补充侦查后也没能够呈上公堂。没过多久，李小莹竟然恢复自由身。 昨天，记者就此事联系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共5部电话都没有办法接通，其上级安阳市人民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市院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现在正在对所办的相关案件进行复核，有关情况需要咨询当地的宣传部门。 对这起案件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的，北京呢是经历了2天的大风天气，昨天夜间呢风力减小，这次强冷空气活动呢也将进入尾声了。今天早晨呢是晴空静稳，观象台7点24分最低气温达到-5.5度，各区气象站里呢平谷的气温最低是-9.7度。今天早晨呢就是这次冷空气过程气温的最低点了，也是今年入冬以来气温最低值。目前城区的气温呢还在-4度多，所以今天上班时间呢感觉还是很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以防感冒。今天呢北京是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晴气爽，气温呢白天开始回升，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呢在7度左右。昨天观象台最高气温是4.5度，而且风大，感觉很冷。今天呢光照很好，风力也不大，所以感觉要比昨天暖和不少。适合大家户外活动，晒晒太阳。 好，非常感谢王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那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精彩继续。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今年第3次因病出狱住院。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电厂存煤突破1.43亿吨，超过常年水平。 前沿科技，我国最大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正式投入使用，计划首航南海。 旅游文化资讯，冬奥临近，冰雪主题酒店迎来高人气。 冬奥主题 MV 一起向未来上线一周，曝光量突破100亿。 在进入国际视线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天气啊，今天比较晴好，空气清晰，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外出登山。 未来3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孙畅和李瑞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新华社今天凌晨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杰罗姆·鲍威尔连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如果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鲍威尔将于2022年2月开启第二个4年任期。当天，拜登还提名现任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担任美联储副主席。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在鲍威尔和布雷纳德的努力下，美联储为促进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和经济重启所制定的政策帮助了美国经济取得显著进步，支撑美国经济度过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走上了复苏之路。 我们也介绍一下，鲍威尔1953年2月出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2012年5月开始担任美联储理事，2018年2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另外一位布雷纳德现年59岁，于2014年6月出任美联储理事。 去年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期间，美联储短时间内连续推出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接近零和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等等货币政策工具，帮助美国经济从疫情导致的衰退当中快速复苏。 那么今年11月，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好转和通胀的升温，美联储宣布开始收紧银根，从本月晚些时候起逐月削减资产购买规模150亿美元。 外界普遍预计，如果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的话，美联储将延续这一缩表计划，于明年六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 当地时间21号，一辆汽车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沃基沙市冲入欢庆节日的人群，造成至少5人死亡和48人受伤，其中有9名儿童目前伤势危重，分别在2所医院接受治疗。 一段视频显示，一支乐队沿着街道行进和演奏，民众沿街道观看。乐队消失在画面中后，一辆深红色 SUV 从乐队后方出现在画面当中，向乐队前进的方向疾驰，在画面中一闪而过，随后沿街观众向乐队的方向看去并发出惊呼，一名警察快速向乐队方向跑去。 多名目击者说，肇事车辆冲入人群时估计时速为40英里，也就是大约64公里每小时，至少一人被撞之后飞上了汽车的引擎盖，目前暂时不清楚这是蓄意冲撞还是意外事件。 沃基沙警察局长汤普森介绍说，一名警察向汽车开枪，试图迫使汽车停下，车内人员没有向外射击。他说，警方已经扣押了肇事汽车，拘留一名嫌疑人，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这起事件。 来关注韩国，韩国法务部昨天表示，被关押在首尔看守所的前总统朴槿惠当天因肾病被送往了三星首尔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出院时间还不确定，这是朴槿惠今年第3次离开看守所前往外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在今年年初，朴槿惠呢曾因密切接触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而住进了首尔圣母医院接受隔离观察20天。在今年7月，朴槿惠呢又因肩部手术之后复健和腰痛前往首尔圣母医院接受治疗。 今年1月，朴槿惠因亲信干政案被韩国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80亿韩元，约合9700万元人民币，追缴犯罪所得35亿韩元，约合1900万元人民币。 目光再转向到日本，我们来关注一下，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1月22号宣布，该公司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进行维修作业的2名员工疑似受到核辐射，2人都是40多岁男性，他们于19号上午在核电站处理核污水的相关装置内进行了更换管道的作业，在事后检查当中，2人鼻腔内检查出了放射性物质。 据报道，进行这项作业的员工本应该佩戴遮住脸部的全防护口罩和防护服，但实际呢，当时的作业人员只使用了防尘口罩和工作服等简易装备。东电公司说，2人受到核辐射可能很微量，经过医生检查身体并无异常，后续还将会通过尿液检查等进行详细的调查。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现场的另外2名男性员工工作服上被发现沾染了放射性物质，可能因更换管道的时候附着放射性物质的灰尘发生了飞散。另外4人当中有2人并没有在作业人员名册上登记姓名，东电公司表示，他们将会详细调查原因和管理体制。 再来说一说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昨天表示，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窗口不会永远对美国敞开。 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希望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启的伊核谈判能解除对伊制裁达成务实和全面的协议。如果伊核协议不能给伊朗带来具体的经济利益，不能帮助伊朗实现对外贸易正常化。 哈提卜扎德表示，伊朗呢将会带着诚意参加伊核谈判，也希望其他的相关方认真参加谈判。如果相关方在谈判当中缺乏诚意或谋求非建设性意图，伊朗将会予以回应。 我们来介绍一下背景。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朗的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当中的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的措施是可逆的。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会在原本在今年4月份在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的问题，至今已经举行了6轮。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伊朗和欧盟11月3号宣布，伊核谈判将于本月的29号重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方面的最新动态。法国总理新冠检测呈阳性， 央视今天凌晨的报道说，法国总理府当地时间11月22号晚间宣布，法国总理卡斯泰当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卡斯泰这次是因为其11岁的女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被确定为密接者。按照防疫规定呢，他将会进行自我隔离。去年12月和今年6月，卡斯泰已经两次作为新冠病例的密接者接受隔离了。今年6月18号，卡斯泰已经完成2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接种。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昨天宣布，澳大利亚将会从下个月起进一步放松边境管控措施，允许完成新冠疫苗全过程接种的技术工人和海外留学生入境澳大利亚。 这意味着包括技术工人和学生群体在内的20多万签证持有者届时有资格入境澳大利亚，他们无需申请旅行限制豁免，也无需入境隔离，只需要提供接种证明，并且出示出发前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那本月1号，澳大利亚结束了将近600天的防疫封锁。莫里森昨天告诉媒体记者，技术工人和留学生返回澳大利亚是复苏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对于澳大利亚经济意义重大。 疫情去年在澳大利亚爆发时正值学校的假期，大量回国休假的留学生呢，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边境管控政策无法返澳，这个数据大约是13万人，不少有意赴澳留学的学生也因此转向了其他国家。 另据报道，关闭国门也导致大约140万外籍劳工自疫情爆发以来被困在澳大利亚，因为担心无法再次赴澳大利亚务工而不敢回国。 目前呢，就是否开放更多的国际游客入境以拯救同样受到沉重打击的旅游业，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莫里森表示，将会更加谨慎地观望正在迅速反弹的欧洲疫情。 好，国际视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援引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说，俄罗斯北方舰队前司令波波夫海军上将昨天表示，2000年沉没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原因是与北约的潜艇相撞。 波波夫说，与库尔斯克号相撞的北约潜艇曾对其尾随，但在当时的海洋和其他条件下无法保持安全的距离，两艘潜艇距离过近，库尔斯克号的机动动作导致失去了联系。波波夫表示，有90%的把握确定是哪艘北约潜艇，但是无法公开。那艘北约潜艇曾经出现在与库尔斯克号相撞的海域。 那资料显示，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于2000年8月演习期间，在位于巴伦支海距离北莫尔斯克市175公里的海域沉没，沉没深度为108米。那官方公布的沉没直接原因为鱼雷爆炸导致一系列弹药爆炸，潜艇上的118名官兵全都遇难。 按照俄媒与外媒此前的报道，事发时美国海军孟菲斯号、托莱多号和英国海军的辉煌号核潜艇曾经出现在这一海域。俄罗斯国防部曾经向美国五角大楼申请调查孟菲斯号和托莱多号核潜艇，但是被拒绝，英国方面的回复也同样如此。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李俊鹏。俊鹏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国际现货黄金的价格以及它的走势。 好的，上周国际现货黄金震荡下跌，全周跌幅为1.05%，收报在了1845.18美元每盎司。昨天金价大幅回调，下跌40美元，收报在了1805.04美元每盎司，跌幅为2.17%。黄金价格的回落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从美国经济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10月 CPI 同比上涨6.2%，达到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月，零售环比增长1.7%，上个月仅为0.7%。出请失业金人数呢是26.8万人，基本维持在今年以来的低位。亮眼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提早加息的预期。根据目前的市场预测来看呢，美联储明年年底前加息的预期为2.5次， 且首次加息的时间有所提前，这对金价形成了一个压制。另外呢，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10个基点，美元指数冲破96整数关口，最高触及96.55，金价一路下跌，最终收报在了18.05美元每盎司。从技术图形来看呢，国际金价从布林带上轨快速回落，目前跌破中轨位置，下方支撑位看在100日均线的1793美元每盎司。目前来看，并没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黄金价格上涨的因素，投资者更多的是在高位获利了结，预计后市金价会在高位震荡回调。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英镑走势的看法。 好的，昨天英镑对美元汇率收报在了1.3396，全天下跌0.4%。从周线图上来看呢，英镑对美元汇率结束了连续3周的一个下跌的趋势，上周小幅上涨了0.23%，最高触及到了1.3516。整体来看呢，英镑对美元汇率还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吧。一是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遏制居高不下的这个通胀，而且加息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元指数保持近几个月以来的高位，已经站上了96整数关口，美国国债呢也一路上涨，进一步支撑了美元，在美元持续买盘的推动下呢，对英镑构成了一个阻力。二是进入冬季以来呢，全球的新冠病例确诊人数呢有所抬升。目前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60万人左右，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大概在每天的10万人左右，英国的确诊病例上升到每天的7万人，新冠病例的激增呢，令避险情绪高涨，推升了美元指数，给英镑对美元汇率带来一个下行的压力，从以上两个因素来看呢，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还可能进一步下行。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52，欧元报在720.86，英镑报在858.86，加元报在505.50，澳元报在462.52，日元报在5.605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俊鹏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现在水运棒马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4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一下能源方面，国家发改委昨天表示，进入11月份，全国煤炭供应水平进一步的提升，电厂和港口煤炭库存快速增加，为了确保能源安全保供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根据统计，11月份以来呢，全国统筹电厂日均供煤达到81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30%，近期还不断的连续数日突破900万吨，最高更是达到了943万吨的历史峰值。此外，截止到11月20号，全国电厂的存煤达到1.43亿吨，比10月底增加超过3500万吨，可供全国使用23天，超过了常年的水平。 那更加让人放心的是啊，按目前供煤水平来测算的话，11月底全国电厂存煤有望突破1.5亿吨，远超往年水平。良好的煤炭供需形势也将进一步巩固冬季煤炭供应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股市方面，央行昨天公布了2021年10月份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据介绍，十月末上证指数收于3547.3点，较上月末呢下跌20.8点，跌幅为0.6%。深证成指收于14451.4点，较上月末上涨142.4点，涨幅为1%。 此外，十月份沪市日均交易量为4571.7亿元，环比减少29.3%；深市日均交易量为5586.3亿元，环比减少22.9%。不过，债券市场共发行了各类债券近50000亿元。 央行昨天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2021年11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其中呢，一年期的 LPR 为3.85%，五年期以上为4.65%，两个期限品种的报价全都与上个月持平。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已经是 LPR 连续19个月保持不变了。本月 LPR 报价引发市场颇多关注。此前呢，曾有外界机构预测啊，本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可能会向下调基5个基点。 说完了贷款利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北京市发改委和住建委昨天联合发布关于报送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的通知，其中提到，北京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安排重点呢是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新首钢地区以及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 那么在房屋用途方面，这份通知明确将重点投资人口疏解对接安置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此外，适度安排高品质住宅开发项目以及市区政府确定的重点开发项目。 通知同时表示，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是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规模列入2022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规模。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条方面啊，生肖贺岁金条是不少消费者的喜好。那么2022虎年贺岁金条昨天呢，在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第20组贺岁金条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2022100克， 对， 一套都给你装上了啊，好嘞。 首发当日，现场消费者热情高涨，大多都是连续多年收藏这款产品的忠实粉丝。为做好疫情防控，今年菜百按照预定顺序通知顾客进店有序购买。 买了几年了，就每年都会存一点。国际黄金现在不是1800多吗？从1100就开始买，每年都会买一点，总体还是都赚的。 我们头几年都是4-5点来这排大队， 第一次是好奇。哎，觉得挺有意思的哈，那会儿是90多块钱一克嘛，买完以后哎，觉得哎挺好，有很多意义吧，连续的还是，然后就这么就继续下来了。 虎年贺岁金条正面主图案以中国传统剪纸的蹲坐虎的造型为蓝本，采用中国传统工笔风格，以简练的曲线线条描绘虎的形象特征。规格上包括30克、50克、100克、200克、500克、1000克6种，每根金条都配有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防伪鉴定证书。上海金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宪民说：“ 因为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款，就是将生肖贺岁这种文化融入到金条这个产品上，所以呢，就是说生肖贺岁金条是这个产品开创的一个先河。从图案上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生肖贺岁文化嘛，像今年的话呢，是一个老虎的造型，是一个蹲坐的，有一点回望的感觉。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低效，体现出这种虎的权威性。整体这个造型呢，说的也是希望呢，老百姓通过这样一个产品呢，能够带回家一些福气的寓意。” 虎年金条最大发行总量为3000公斤，每年仅在菜白股份销售的贺岁金条的重量就高达1吨多。菜白股份总经理王春丽说， 预定的量还是很大的，这几年随着这个新渠道的这种开发，我们的贺岁金条也在今天啊，就是菜白作为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不仅在我们的菜百的总店和我们下边55家直营连锁店，以及我们的这个银行渠道，还有我们的电商渠道，以及我们的直播平台都在销售。 为今年虎年贺岁金条首发，菜百还在总店4层特别推出了历年贺岁金条纪念展，陈列展出包括从2003癸未羊年贺岁金条至今的20组贺岁金条藏品套装。 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一家公司啊，说这个宁德时代被称为电池界的茅台，这反正称呼了有一阵子了。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呢，它的市值单日上涨1000亿元，以1.58万亿的总市值，成为了仅次于贵州茅台的中国 A 股市值第二大上市公司。 随着昨天这个上涨啊，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曾毓群的个人身价也和公司股价一起水涨船高。根据福布斯实时的数据显示，11月22号，曾毓群个人身价上涨38亿美元，达到了612亿美元，成为中国富豪榜的第二名，仅次于752亿美元身价的钟闪闪。他还凭借着这一身价，同时位列中国香港富豪榜的第一名，全球富豪榜的第22名。 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研发制造公司，宁德时代目前占据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32.5%，是全球最大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商，而且已经连续4年排名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的首位。 好，财经领域呢，最后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昨天发生的一起热点事件啊。据新华社杭州报道，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昨天公布了拟对网络主播朱晨慧，也就是叫雪梨的，还有林珊珊这两位偷税逃税的处罚结果。税务部门表示，两人因偷税逃税款将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分别计6555.31万元和2767.25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朱晨慧也就是雪梨微博粉丝高达1506万，其微博认证的是杭州陈帆电子商务公司的董事长。林珊珊个人微博也是有950万的粉丝，是热门时尚博主，微博日阅读数能是在100万以上。 据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朱晨慧、林珊珊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设立多家个人投资企业，虚构业务，将个人工资薪资和劳务报酬所得转换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对此呢，二人将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偷税金额1倍的罚款。 对待这一处理结果呢，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本案当中，税务部门查实当事人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理，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呢，本案还对网络直播等新兴业态规范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不过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网络主播逃税并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其背后呢是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负责其企业注册与合作商家达成阴阳合同等一系列的违法操作。那么在朱晨慧、林珊珊偷逃税案当中呢，税务部门就发现李志强涉嫌策划实施和帮助朱晨慧、林珊珊偷逃税款，并干扰税务机关的调查。目前的税务部门已依法对李志强进行立案检查。 在昨天晚些时候，两位网络主播呢也发布了致歉信，全都表示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及时补缴税款、缴纳罚款和滞纳金。二人还表示，为了进一步完善合规，将暂停直播间的直播进行规范和整顿。 那么随着两位头部网络主播被罚，可以看出直播带货这一产业被纳入监管笼子的政策信号已经是越来越强。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从业者，网络主播职业不是非法暴富的避风港，需要按照法律法规来缴清每一分的税款，挣干净的钱，带合法的货，如此直播带货行业才能够形成良性生态。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后经仲裁委主持调解，最终公司同意向孔某支付2019年未休五天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共计2758元。这是为什么呢？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天数的，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在这案例当中，孔某在2019年依法享受了产假、哺乳假假期，但这些假期不应计入年休假假期。公司与孔某终止劳动合同时，没有按照规定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与法相悖。国家对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实施特殊劳动保护，在此基础上，用人单位往往忽视了三期女职工还应享有带薪年休假等权利，这些权利也理应依法得到保障。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现在车停在方向盘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3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说说到了11月中下旬，这个冰雪游啊，往年也会正式开启。 嗯， 那尤其今年冬奥会步入北京周期，加快了冰雪运动与文化的普及推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冬季与冰雪相约，全身心的感受冰雪魅力。 是，途牛旅游网近期就预定的数据显示啊，吉林长白山呐、黑龙江亚布力附近啊，还有张家口、崇礼地区，这些酒店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冰雪度假酒店。 游客在酒店里呢，直接换好滑雪装备就能出去滑雪。比如像东北地区的一些酒店有专属的滑雪通道，可以节省时间，方便直接的进入到滑雪场。 嗯，要么怎么人气高呢？业内人士就分析，近期呢，冰雪主题度假酒店的热度走高，归因于这一类型的酒店啊，通常都是集滑雪、雨雪、山地运动还有康养于一体，并且配备了一站式的设施和服务，将简单的冰雪观光游深化为复合式的休闲度假游，这提高了产品本身的可玩性，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补偿了现在这些游客不宜远游的那些缺憾。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环球影城。近日啊，环球影城指定 1.5 日门票正式上线了， APP 呢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按钮，游客点击进入后就可以选择入园的日期。那这一个 1.5 日门票产品啊，是指游客可以在购票时所选定的首个入园日期的下午入园，并在第二天园区一般营业时间内再次入园， 就是玩一天半的时间。那么随之带来的这个门票价格也是上涨的啊，我们给您介绍一下，1.5日门票价格是跟日期不同而不同。11月到12月期间，周一到周三标准票的价格是670元，老人和儿童票价505元，周四价格是755元，到了周五、周六票价最贵了，达到845元。 周日呢跟周四这个价钱是一样的，也是755元。 嗯，就是这个淡季啊价格会有调低啊，平时的工作日呢价格也会低一些。 嗯， 那么看到元旦跨年期间这个价格将会再次上涨，比如说今年的12月30号、31号以及明年的1月2号，对应的价格分别为935元、1195元、1110元和845元。那最贵的1195元的价格同样还会出现在明年春节的那一天。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啊！明年春节如果不去环球度假区花那1.5日价钱的门票，您就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看冬奥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冬奥的氛围已经起来了。您看啊，11月15号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青年演员易烊千玺演唱拍摄的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全新的 MV 在全平台正式上线，然后就火爆出圈了。现在大家就会唱，咱可以一直唱到过年附近。 啊，现在很多学校的孩子们也在学哈、 嗯、 社区的一些这个工作者也在学习这首歌啊、 哎、 可以说是传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对， 我们也可以垫着这个音乐来一起听一听。 嗯，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截止到11月21号晚上的10点50分，这首 MV 呢一共获得了全网热榜206个，全网的总曝光量达到103.42亿，互动量超过2500万。在此期间呢，邓亚萍、巩俐娇等奥运名人、吴京等文艺明星分别是以演唱或者手势舞的形式参与到其中。 嗯，另外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推荐了《一起向未来》的这个全新的 MV。华春莹则在推特发文为 MV 点赞，进一步增强北京冬奥会的对外影响力。与此同时，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群众更用满腔热情来助力《一起向未来》的破圈流行。比如说，北京电厂路小学的同学们、长安医院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天津体育学院的学子等，都做起了充满活力的手势舞，来展示全民迎冬奥的喜悦热情。 是，这些天听完感觉我们都会唱了啊，这个旋律确实比较上头，听完一遍两遍，哎，大概就知道我们都是一起向未来。11月21号呢，冬奥数字博物馆也正式上线，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时间打造线上冬奥数字博物馆的活动专题，号召大家展现温暖的双奥故事。据了解，活动专题征集到的普通百姓双奥故事、 MV 幕后故事等等，会直接展示在冬奥数字博物馆当中，记录与传递全民的冬奥盛世记忆。 嗯，好，听完了《一起向未来》这个冬奥的宣传 MV 歌曲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电影方面。截止到目前啊，来关注一下电影《长津湖》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6.81亿元，距离中国影史票房冠军《战狼二》56.95亿元，现在只相差1400万元了。 哎， 而上个周六周日啊，《长津湖》单日票房也都保持在1000万元左右。按照这样的趋势来算，《长津湖》有望在本周登上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的宝座。 是，感觉不久前才刚刚说差着1亿，我还调侃说这是1亿的小目标，果然变成了小目标，很快就达到了哈。演员吴京既是2017年上映的《战狼二》的导演和主演，也是《长津湖》的主演，也就是说他会亲自打破自己4年前创下的影史记录。 嗯，还是电影方面啊，第三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日前在中国澳门闭幕，由周勇执导的电影《我的体育老师》喜摘2项电影大奖，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儿童片单元最佳儿童影片奖和本届亚洲华语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这是粤产电影啊，就是粤语的粤，在这个电影节上唯一获得大奖的影片，讲述的是广州市南五中学新来的体育老师刘 浩辰在其他老师频频罢课的情况下，坚持捍卫高三学生们上体育课，最后呢，和各科老师一起为同学们备战高考努力的热血故事。这部影片青春励志，不乏喜剧元素，直击当下，忽视体育锻炼的顽疾，批判了重分数轻体育的现象。 我的体育老师这部电影的导演周勇啊，原本就有儿童片专业户之称，除了几位主演，其他的都是真正的在校学生，多位老戏骨给年轻人当衬托的绿叶，才有一部好的作品奉献出来。 再来关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香山夜正红》，昨天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这部电视剧呢，主要围绕进京、和谈、渡江、经济建设、筹备政协、召开政协等多个历史事件展开，讲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故事。 导演巴特尔表示，《香山夜正红》全剧追求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化，历史人物性格化，注重情感共鸣和细节再现，不仅呈现了七七二中全会、西苑机场阅兵等情节，还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敌特斗争的紧张情况。 再来关注中国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啊，道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呢暂定为两个月。这次展览是通过实物遗存与场景的复原，呈现出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社会样貌。 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了上山遗址。此后呢，上山文化考古工作当中呢，陆续发现了10000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址，还有大量的采陶遗存。那么，充分证明了这里就是世界稻作为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为文明和北方的这个相关的农作物作为文明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起点。 展览呢，辅助丰富的考古学知识介绍、场景复原，还有多媒体的展示手段，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展示出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面貌，也反映中国早期的定居村落和社会生产生活情况。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北京时间24号凌晨，也就是明天凌晨，2021世界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美国休斯顿打响。昨天呢，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抽签仪式在美国休斯顿进行，结果呢，中国男队啊是这个抽签单打五虎将中有四人扎堆在上半区，只有新人周启豪独守下半区。那中国两队双打组合也同处于一个半区，这意味着这届世乒赛将出现许多啊国内乒乓球运动员的内战。 那相比之下，中国女队这个签位理想多了啊。单打方面，头号种子陈梦和四号种子王曼玉镇守着上半区，下半区呢是二号种子孙颖莎和三号种子国乒最大的对手就是伊藤美诚约战半决赛。女双方面，陈梦、钱天一和孙颖莎、王曼玉分处上下半区，有望在决赛的时候会师。 这次比赛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在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中国和美国的球员首次配对进军休斯顿世乒赛。两队中美混双组合林高远、张安、卡纳克、王曼玉将会亮相，他们将参加本届世乒赛的混双角逐。 我们最后再说一句，除了乒乓球之外的男篮啊，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即将开打，中国男篮将在27号和28号客场两战日本队。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47。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王毅欧从出生啊就被确诊为成骨不全症啊，就是俗称的瓷娃娃。得了这种罕见病，患病者呢很容易骨折。比较幸运的就是由于救治及时，王毅欧除了个子小巧，行动能力跟常人无异，但是罕见病患者的生活艰辛以及救治的困难都让他深有体会。所以说王毅欧在大学毕业之后啊，便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目的呢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罕见病以及罕见病患者这个群体。那么他都做了哪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我为罕见病患者代言。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我叫王一欧，是一名成骨不全症的患者。成骨不全症就是它的代称是瓷娃娃，就是骨头比较脆，比较容易骨折的一种先天性的罕见病。大概发病率是万分之一到一万五千分之一，在中国大概有十万人左右。 因为患有这种罕见的疾病，王一欧从小到大一共骨折过六次，19岁时还因为腿骨的变形，不得不冒着永远无法行走的风险做了矫正手术。疾病也一直让王一欧非常的痛苦， 觉得自己怎么就是这么倒霉，就得这种病，然后就是永远没办法像他们那样正常的那种生活。 但王一欧在瓷娃娃群体中算是一位幸运儿，经过有效的治疗，除了个子小巧之外，行动能力与常人无异。不过在大学毕业前，他没有见到一位和自己一样的病友，孤独的王一欧想找到一位病友共担痛苦，分享快乐。大学毕业后，王一欧在网上建立了脆骨病病友论坛，并通过这个论坛见到了北京的病友德磊。当时德磊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19年里只能躺在床上，手脚也宛如三岁的小孩子一样。不幸的是，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就夺去了这位病友的生命。 他每次见你都是结结的。有一天他妈妈就给我打电话，早晨说，哟，你赶紧来趟医院，说在北医三院，说那个小磊就下病危了。我当时就带着那个呼吸那个罩子，然后医生说，像这样的孩子，就是一旦到这种状况，他说连抢救都没办法抢救。然后就觉得其实你是这个群体里面有能力说帮助这个群体来做事情的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说你可以自己好好的生活就不管他们，就那种感觉。 自此，王一欧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了解罕见病群体，能够让罕见病人得到有效的救助。2008年，王一欧创立了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2016年，王一欧再次发起成立了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10多年来，他率领团队开展了罕见病医疗康复援助，达到了3000多次。医疗援助、信息支持、平台搭建、赋能培训等服务，覆盖了全国上万个罕见病家庭。而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罕见病群体，王一欧多次登上央视的社区英雄、春暖行动等节目，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腾讯新闻的星空演讲等栏目，积极代表罕见病群体向社会发声。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王一欧的演讲。 我是一欧。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肯定不认识我，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唱什么歌的或者演什么戏的才可以来星空演讲。其实我跟明星啊也有很深的关系，我是他们的粉丝。不过可能过完了今天晚上，他们有可能变成我的粉丝也不一定。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是一名罕见病的一个病友，身高1米4。那罕见病其实它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它是一类发病率在万分之一，因为先天性的遗传原因所导致的一类疾病的统称。那其实它的疾病的种类大概有7000多种。罕见病和所有人的身体生活都息息相关。罕见病几率虽然低，却是每一个新生命诞生都需要面对和承担的风险，是人类繁衍进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罕见病的概率风险具体由谁来承担，完全是概率事件。罕见病人承担的这部分风险，承受着随之而来的病痛的折磨。我们的努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罕见病不只是罕见病这群病人们独自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大家不但应该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关注和支持罕见病的朋友，而且也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支持。 王一欧一边为罕见病群体发声，一边带领着身边的病友组建了名为8772的乐队，他们用音乐感受着生活的美好。 2015年的时候，有一天打电话说，大哥，他特别幸运，我们人全了，可以组乐队了。我说这好啊。 我们是8772是病痛挑战的意思。 BTTZ 的首字母的缩写，病痛挑战。 虽然我们是一群罕见病的伙伴嘛，但是 在音乐中，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并不罕见。 王瑶他是血友病，然后是贝斯手，血友病的话他自己就是胳膊也容易出血，那很厉害，好几次自己绑着绷带在那儿弹那个贝斯。 如果我是出钱都肯定不会 请。婷婷是吉他手，然后他是那个小儿麻痹，小 M 是键盘，也是一种疾病导致的残障。我然后那个崔莹是吉他手，本身就是刺娃娃，就中间又骨折了，骨折完了之后就问医生，第一个就是我还能弹吉他吗？越是做这样的事你越容易吸引到就跟你很像的人，就大家也很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一些人，然后去改变一些东西，然后不断的相互的去汲取一些力量。 王友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罕见病患者其实都是通过音乐走出了那个原来封闭的世界。 我13岁那年就是发生了很多的转变，就是很多我以前不喜欢的东西突然开始喜欢了，我就觉得好像从前一个封闭的世界顷刻间就洞开了。就是某一天，然后我的姐姐到我家里来，就是我的堂姐，然后她说我们一块儿听一个音乐节目吧。当时听到那首歌就是 Beyond 的《真的爱你》，那个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被电到了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东西？怎么就一下子就击穿了自己的心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的听那个节目，还不敢大声听，因为之前都跟家里人说呀，跟周围人都说，我才不会喜欢音乐的，然后就自己偷偷的听。之前的我和身后的我就是两个人，他就是像我突然打开了一个大门，然后后面有一个手把我推进去了一把。 王友坚信，罕见病病友是解决自身问题的核心力量，今后他将率领团队为解决罕见病痛而奔走努力。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好了，听完了王优的故事呢，今天到这里我们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话语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地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